数字技术推动社会服务领域加速数字化转型，普及教育、医疗等多个民生领域。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今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十四五”规划对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提出明确要求。今年的蓝皮书显示，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在扎实推进，在线服务水平全球领先，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显著提升。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院长夏学平介绍， 一网通办、异地可办、跨省通办已经成为了趋势，各地呢逐步实现了政务服务掌上办、指尖办。特别是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健康码广泛使用，使用次数已经超过了400亿人次，全国实现健康码一码通行。 今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过去一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的实施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着力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农村信息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数字经济拓展乡村发展新空间。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副院长李永新说， 根据工信部的统计数据，目前全国行政村通光纤和 4G 的比例均超过99%，年底有望实现未通宽带行政村动态清零。今年上半年，农村电子商务取得较快发展，农产品上行持续恢复，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2088.2亿元，全国乡镇快递网点覆盖率达到98%。 一年来，数字技术有力推动社会服务领域加速数字化转型，有效提升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服务均等化和便捷化水平。在教育领域，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目前已接入各级上线平台212个，应用访问次数3.6亿人次。在医疗方面，互联网加医疗健康深入推进。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信息化研究所所长邹潇湘表示， 全国有7000多家二级以上的这个公立医院，我们接入了这个区域的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全国有2000多家的三级的这个医院，初步实现了院内的医疗信息服务的这个互通共享。还有在我们社保领域，截止到今年的6月，我们的电子社保卡已经覆盖了3.5亿人的这个持卡人，在2020年的数据是累计服务次数超过了80亿次。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京城京事，我们先来关注出行领域。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从明天起，北京禁止乘客携带电动代步工具进站乘坐地铁。 依据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规定，北京市交通部门对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进行了修订，其中第6条增加不得携带电动代步工具以及其他妨碍站内车内通行或对运营安全可能造成影响的物品乘车，无障碍用途的电动轮椅除外内容。 另外，第14条第9项删除电动平衡车内容，明确乘客不得在车站车厢使用折叠自行车、各类滑板车、滑轮鞋、滑板等，不得携带充气气球进站乘车。 据了解，携带电动自行车等进站乘车存在着车辆防火性能低、起火后无法尽快有效扑灭、可能堵塞通道、影响疏散等安全问题。在地铁车站列车环境相对封闭的地下空间存在较大安全风险，代驾行业及最后一公里通勤问题可由共享单车等其他交通方式予以解决。 还是出行方面，昨天北京出租车巡网融合官方平台北京的士正式上线运营，一期有100多家中小出租汽车企业加入。北京的士将实现巡游出租汽车的智慧化管理，帮助巡游出租汽车调度更加有序高效，降低巡游车的空驶率。全市约6万辆出租车将陆续实现全量网约化。 北京的士平台由北京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和高德打车合作打造。今年5月，双方达成合作，经过近4个月的筹备，北京的士正式上线运营，一期有100多家中小出租车汽车企业加入。 北京居民使用高德打车软件选择北京的士，就可以线上呼叫出租车，支持高德地图 APP、 支付宝以及微信的高德打车小程序等多种方式。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的空气质量。昨天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八月北京 PM2.5 月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为历史同期最低。此前的六月份 PM2.5 月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七月份为每立方米16微克。 确实空气质量的好呢，在数据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记者了解到，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全月优良天数29天，占比93.5%，那相当于说一个月里面只有2天的空气质量不达标。今年1到8月份，北京 PM2.5 的平均浓度34微克每立方米，创下历史新低，在京津冀及周边2+26城市当中最优。 好的空气质量，既有人努力，也有天帮忙。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大气室高级工程师李倩分析，八月 PM2.5 继续维持较低浓度水平，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天帮忙，八月大气扩散条件较为有利，同时呢，八月降水较为频繁，利于污染物清除；二是北京市环境精细化管理持续加码，取得了良好治理效果。 市生态环境局表示，下一步北京市将全面实施秋冬季专项行动，将继续以挥发性有机物、氮氧化物协同减排为抓手，持续深化易微克行动，同时针对秋冬季大气污染特点开展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推动全年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据北京日报消息，截至9月25号，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突破4000万剂次，达到4002.34万剂次，累计接种2038.71万人，其中1975.14万人完成全程接种。 近期国内本土病例零星散发，并且引起聚集性疫情，加之全球新冠疫情仍处于高位，广大市民朋友还不能够放松警惕。目前呢，德尔塔变异毒株传染性非常强，本是老年人群、青少年人群，还有一部分人没有完成接种，建议符合接种条件的人群尽快接种，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本市12到17岁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已经处于收尾阶段。截至目前，全国针对12到17岁人群的临床试验数据显示，安全性良好，没有发生严重不良事件。 北京市卫健委日前发布关于做好本市2021年老年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通知，要求今年全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城乡社区规范健康服务率不低于6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医养结合服务率不低于85%，65岁及以上的失能老年人健康服务率不低于85%。 按照规定，有关单位每年要对辖区内提出申请的65岁及以上失能老年人上门进行健康评估，针对评估结果，对符合条件的失能老年人及照护者年内提供至少一次健康服务，包括康复护理指导、心理支持等。 通知要求，有关机构应将失能老年人健康评估服务信息及时地录入失能老年人健康评估与健康服务信息系统。65岁及以上老年人医养结合服务信息将被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平台，进行信息化管理。 昨天，随着项目指挥部正式挂牌，东城区建国门街道西总部街区直管公房申请式退租和恢复性修建项目启动。位于东塘子胡同25号的项目指挥部开始有序地向居民提供咨询、登记等工作。未来生活在这片胡同平房院落的不少居民将搬进宽敞温馨的楼房，一条条胡同街巷也将恢复老城风貌、古都风韵。 据报道，申请式退租将采取货币补偿方式，符合条件的家庭可承租公共租赁住房或购买共有产权住房。项目对接的共有产权住房为朝阳区窦各庄项目和大兴区首创美兰湾项目，预计2021年11月底完成退租签约工作。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新华社消息。自即日起，国务院决定废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等三部行政法规。 据报道，为了适应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国务院决定废止《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三部行政法规。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围绕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获取网站信息的需求，研究推进互联网门户网站适老化与无障碍改造工作。 据介绍，本次改造工作将结合智慧发改建设规划2021至2025，将适老化与无障碍作为伪互联网门户网站建设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统一部署，着力推进，不断提高政府信息与服务的可用性和易用性。 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按照国家标准、信息技术、互联网内容无障碍可访问性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要求，制定伪互联网门户网站适老化与无障碍改造方案，将适老化及无障碍服务作为集约化平台基本功能，扎实有序做好改造工作。 昨天，北京市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致市民朋友的一封信。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已进入全面调查阶段。 据了解，部分调查工作将采取普查员入户登记的方式，由普查员佩戴各区人民政府普查机构统一制发的证件入户开展工作。请市民朋友在百忙中抽出宝贵时间参与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工作，工作人员将对您提供的信息予以保密。 为全面掌握我国自然灾害风险隐患情况，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御能力，国务院决定于2020年至2022年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通过开展普查，客观认识本市自然灾害的综合风险水平，为有效开展自然灾害防治工作、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权威的灾害风险信息和科学决策依据。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家叙家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这里是中国深圳宝安机场，祖国永远是你最强大的依靠。孟晚舟女士，欢迎归来。 祖国，我回来了。 欢迎收听家讯家议，您好，我是李玲。北京时间9月25号，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女士回国的新闻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这场耗时1028天、经历曲折的非法拘押终于迎来曙光，一时间朋友圈被孟晚舟回国的新闻报道刷屏，新闻平台对孟晚舟乘坐的中国政府包机实时定位跟踪的直播在线观看量达数百万，可见这件事牵挂了无数中国人的心。当晚，孟晚舟身着一身中国红抵达深圳宝安机场，平安回到祖国。人民日报评论说，这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中国政府不懈努力的结果，是全中国人民鼎力支持的结果，是中国人民的重大胜利。 一直盯着央视的直播看，看孟晚舟女士回国的新闻直播。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可以说是政治上的一种博弈吧。我们强大的祖国是以胜利而把这件事情处理得特别好。 我是看了同步的直播，整个一场直播看下来，自己心里感觉也还是挺激动、挺澎湃、挺骄傲的，觉得现在中国实力也强大了。 国强才能民强，正义可能会延迟，但不会缺席。 现在有了强大的祖国做后盾，我觉得 这是我们国人最放心最骄傲的一个方面。个人来讲，每一个公民都要坚定立场，为祖国争光，为祖国去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应该做的事情。 2018年12月1号，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过境转机时遭到加方无端拘押。当时的一大背景是美国对我国发起贸易战，制裁华为等中国企业。非法拘押孟晚舟可以说是由美国一手策划，加拿大充当帮凶的针对中国公民的政治迫害事件，目的是为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阻挠我国的科技发展。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事情进展十分艰难。习惯了霸权行径的美国，原本寄希望于通过孟晚舟认罪来换取自由。而根据北京青年报报道，通过大数据分析，西方舆论起初也都不看好孟晚舟案的结果。可最终，美国司法部近日与孟晚舟签署延缓起诉协议，孟晚舟在不认罪不支付罚金的情况下结束羁押，并且美国商务部近日释放消息说，寻求改善与中国的商贸关系，有意率团赴华寻求商机。这种转变得益于中国强大的外交实力。在得知孟晚舟被无理拘押后，中国政府第一时间提出严正交涉，表明严正立场，并向孟晚舟提供领事协助。此后，中国政府也一直强烈敦促加方释放孟晚舟。今年7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华，中国开出两份清单，释放孟晚舟成为中国给美国当面列出的需要解决的26项问题之一，这在中美交往史上还是首次。另外，就在孟晚舟获释的前几天，中华代表还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上敦促加拿大立即纠正错误，解除对孟晚舟的任意拘押。外交学院李海东教授说，中国这些年强调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主题没有变，但在外交认识和行动上更加具有一种硬碰硬的风格。比如，明确提出三条底线和两份清单，坚决捍卫中方立场，促使美方做出符合长远利益的决定。这种转变也在于美国的逆势而为，不得人心。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并没能促使美国企业离开中国市场，加征关税的成本反而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另外，有论文分析指出，2018年与去年同期相比，美国出资的在华子公司关闭数量增加 46%， 但其中只有不到 1% 是由美国加征关税造成的。美国希望遏制中国经济并与中国脱钩，结果中美贸易额不降反增。今年前七个月，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同比增长 40%。 从这整个事件，我们应该认识到，在中国科技、中国企业实力不断壮大的发展路上，注定还会遇到阻挠。但只要我们站在历史正确的道路上，顺势而为，凝心聚力，相信中国这艘巨轮终将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家事家议》，您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搜索《家事家议》，收听更多新闻评论。我是李玲。再会。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Yeah. 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工您好。 哎，你好，于浩。 哎，跟我们说说今天的天气吧。 降雨过后啊，今天清晨北京平原地区是雾气比较浓的，尤其东部和南部地区啊，包括西边的海淀，这个能见度都小于一公里。不过呢，现在是随着太阳的升起啊，这个雾气已经消散，能见度大于了四公里。今天呢，北京是在高气压场的控制下，是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气温呢会快速上升，到了下午啊，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7度左右。也适合大家呢外出活动。 那本周整体的天气趋势什么样的？ 从节前这个四天的天气趋势来看啊，大部分时间还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但是早晨这段时间呢，由于湿度比较大呀，平原地区啊还有轻雾，出门较早的朋友要注意交通安全。这几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一般在25到26度，夜间最低气温呢在17到18度，天气是比较舒适的。从最新的气象资料来分析呢，降雨的形势啊有变化。目前看，29号夜间到30号的上午，北京将出现小雨天气，所以也请大家做好防范的准备。 好，好的，感谢全工的分析和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谢谢全工，我们也再来了解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晴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清除和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 近期呢，山区的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您登山。 未来几天没有明显降雨，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一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猜测着无所看见， 在正中的线上的最北的一端，时光的开始就再没有停歇， 春秋冬与夏， 沧海几千年， 沉重与模糊在交替的浮现，年代的钢铁与岁月的湮灭，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大兴永定河历史文化展将于9月28日亮相首都图书馆，展示大兴历史之根、文明之源、发展之魂，届时欢迎广大市民参观。 9月15日，2021北京时装周将盛大开启，时装发布、文化展览、高峰论坛等活动将在首钢园、王府井、三里屯、张家湾设计小镇、望京小街等地联动上演，敬请期待。 又到金九银十购物季，谁来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领取优惠大惊喜啊！礼包涵盖超市、餐饮、住宿、出行等方方面面，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北京图书大厦为您准备了30余万种图书及音像制品， 还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及非遗互动体验。十一黄金周，北京图书大厦邀您遨游书海。 国庆小长假，来金源新椰商贸，感受不一样的快乐。国风、解压、奇幻、飞行等多家沉浸体验馆等你打卡，近十家人气网红水吧新品上柜，更有数十家品牌应季服饰限时折扣，快来体验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您好，我是主播李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美国发生2起枪击事件，共导致7人死亡。 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开始投票，德国社民党目前领先。 财经资讯，东北多地拉闸限电，多家上市公司受影响，背后发生了什么？ 前沿科技，中国航天又有新进展，国家航天局成立引力波研究中心。 大约在8点30分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开展秋季文明游园宣传活动。 长津湖昨天首映，最可爱的人震撼人心。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央视今天凌晨援引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当地25号，美国田纳西州发生一起枪击案，导致一名男子和3名女子死亡，受害者10个月大的婴儿也被犯罪嫌疑人绑架。 根据报道，犯罪嫌疑人为一男一女，女性嫌疑人和男性受害者是被绑架婴儿的父母。为此，警方表示，双方可能是因为婴儿归属问题发生了纠纷，并导致了此次枪击事件的发生。 2名犯罪嫌疑人于当地时间25号晚间被捕，失踪婴儿也已经被找到。目前警方并没有透露更多的关于此案的信息。 而除了田纳西州，美国华盛顿州也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当地时间9月26号凌晨，美国华盛顿州一家酒吧外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 据当地警方表示，2名犯罪嫌疑人在一所酒吧内与他人发生争执，之后便发生枪战，造成现场至少3人死亡。其余受害者已经前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至少有1人情况危急。 警方目前正在对这起枪击事件的动机进行进一步调查，还没有逮捕任何人。 还是关注美国方面，央视今天凌晨报道，全球最大医药临床试验业务公司艾昆维的数据显示，美国民众近期服用兽药伊维菌素治疗新冠的情况数量激增，但是呢，这种药物并没有经过批准用于防治新冠病毒。 今年8月7号到8月13号的一周内，美国出现了8.8万例涉及伊维菌素的门诊处方，是疫情爆发前的24倍。截至目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收到了49份因服用伊维菌素导致的中毒和其他严重反应的报告。2020年，这个数字仅为23份。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先前批准伊维菌素用于人类和动物治疗由寄生虫引起的疾病，但没有批准用于治疗或者预防人类感染新冠病毒。美国药管局警告，除非用于临床试验，使用未经药管局批准或者授权的治疗方法治疗新冠，可能会造成严重伤害。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昨晚8:30，蒙古国矿业与重工业部官网发布消息称，中国一列由50节油罐车厢组成并载有2750吨92号汽油的列车，于当晚8点抵达中蒙边境蒙古国一侧的扎门乌德火车站。目前由蒙方在扎门乌德口岸组织实施的燃油转运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另据报道，俄罗斯一列20节载有1212吨92号汽油的油罐列车通过阿勒坦布拉格口岸，于昨天下午5点也已经抵达蒙古国苏赫巴托火车站。那蒙古国政府燃油管理部门昨天发布公告称，将从今天起恢复国内汽油的正常供应。 多年来，蒙古国燃油供应完全依靠进口，其中超过90%从俄罗斯进口。蒙古国每月92号汽油使用量为3.8万吨到4万吨。由于燃油供应出现严重短缺现象，近几天蒙古国国内各地加油站已经相继出现限供或断油现象。据了解，应蒙方要求，在本月内，中方在原有燃油出口计划的基础上将增加出口量。 欧洲方面，第20届德国联邦议院议会下院选举昨天开始投票，选举将决定各政党在联邦议院的席位，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或者是政党联盟将会组建新一届的政府。 来自47个政党的6211名候选人将角逐联邦议院至少598个议席。目前，德国的主要政党包括联盟党、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左翼党、绿党和德国选择党。 据报道，全德呢，按照人口划分了299个选区，今年约有6040万人拥有选举投票资格。投票站在当地时间8点开启，18点关闭。由于新冠疫情防疫措施的条件限制，不少的选民呢，今年选择提前通过邮寄形式投票。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消息，德国联邦议院选举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德国社民党取得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多数席位，将获得优先组阁权。社民党总理候选人肖尔茨可能将出任德国新一任总理。 资料显示，德国是联邦制国家，实行议会共和制，议会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组成。作为国家政治权力中枢，联邦议院行使立法权，监督法律执行，选举联邦总理等国家机构负责人，监督联邦政府工作等，通常是每4年选举一次。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昨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披露，围绕美国和伊朗恢复履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谈判期间，美方拒绝就未来不会再次退群做出书面保证。 美国特朗普政府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恢复并追加对伊制裁，作为回应，伊朗逐步终止履行伊核协议的部分条款，但是承诺所采取措施可逆。 伊核协议相关方今年4月开始在维也纳谈判，至今举行6轮。由于美伊分歧严重，加上伊朗政府更替，会谈从6月中断至今。美国现任民主党籍总统拜登21号说，美国愿意恢复遵守伊核协议，条件是伊朗也这么做。 拉夫罗夫在记者会上说，伊朗终止履约不过是因为美国退出了，美国重启对伊制裁还影响到那些与伊朗进行合法贸易的国家。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对维也纳会尽快的重启保持着相当认真的希望和通过深思熟虑的乐观，就解决恢复履约相关议题，美国显然应该更为积极。 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总裁选举进入倒计时之际，新任总裁日本首相菅义伟昨天说，他完全无意加入新任自民党总裁，也就是新首相组建的内阁。 新华社报道，自民党总裁选举定于29号投票。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和自民党代理干事长野田圣子4名候选人角逐党首之位。 菅义伟本月早些时候突然宣布放弃参选，这意味着新当选总裁将成为新首相。就新内阁组建，菅义伟25号在美国访问期间告诉随行记者团，自己无意加入新内阁。 根据自民党选举的规则，382名自民党及国会议员每个人一票，各地普通党员和党友所投票折合为382票，两者加一块合计是764票。得票过半数者就当选总裁。如果第一轮投票当中没有人得票过半数，那么得票数前2名的候选人将会进入第二轮投票。 再来关注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昨天说，喀布尔机场已经完成修复，塔利班希望航空运营商恢复运营来往阿富汗的国际商业航班。 塔利班临时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巴尔西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喀布尔国际机场的问题现已解决，机场完全可以供国内和国际航班使用，塔利班确保将全面合作，希望之前与喀布尔通航的所有航空公司和国家恢复原先的航班。 塔利班8月15号控制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美国及其盟国匆忙组织在阿公民撤离。美国8月30号完成从阿富汗撤军撤人的行动，但是在撤离过程中，喀布尔机场的跑道等基础设施遭到损坏。塔利班指责美军离开前毁坏喀布尔机场设施。卡塔尔、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本月初派技术人员到喀布尔帮助修复机场设施。 近期不断有搭载着外国官员、技术人员和救援物资的包机进出阿富汗，其中卡塔尔航空公司运营数架包机从喀布尔飞往卡塔尔首都多哈，机上乘客主要为没来得及随美国或其盟国军队撤离的欧美国家公民和阿富汗人。 据了解，目前仅少数航空运营商恢复了来往喀布尔的国际航班，而且航班数量有限，机票价格高昂。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康立波。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来连线中国银行汇面专家李路野。路野你好。 啊，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 请您首先给我们梳理一下近期欧元的情况。 好的，那上周五呢，欧元对美元小幅下跌，收报于1.1719。基本面来看，欧元区九月企业活动增速、制造业信心指数均不及预期，三季度经济复苏态势弱于二季度，不利于欧元表现。利差角度来看，美联储提出了最快今年11月开始缩减购债。从点阵图可以看到，美国加息步伐进一步提前。美国国债收益率受到提振，支持美元中期看涨。展望后市，受到风险情绪回暖的支持，短线来看，欧元对美元的下行空间有限。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范围上，美联储先行收紧货币政策环境，使得欧元面对下行的压力。技术面上，上周四的反弹印证了欧元对美元在1.17的支撑位置具有一定强度。一旦下破1.17，个人认为欧元将看向1.16至1.15一线。主持人。 那接着请您谈谈对日元走势的看法。 好的，那上周五日元表现不佳，美元对日元收报于110.74，涨幅0.4%。日元近期表现相对弱势，个人认为背后重要的因素是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的破位上行，目前这一指标已经突破了1.45%一线。随着美联储调快加息步伐，美债收益率的涨势很有可能延续。日本央行下调了对出口和产出的预期，维持十年期公债收益率目标。日本央行不能追随美联储开启缩表步伐，将对日元带来更多的压力。技术图形上来看，美元对日元连续3日上涨，形成了上行的趋势。前期110.40的位置由阻力变成了支撑。向上来看呢，阻力位置并不多，个人向上看向111.70一线。主持人。 那最后呢，再请您介绍一下最新的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的中间价645.99，欧元758.62，英镑886.75，澳大利亚元471.85，加拿大元510.29，日元5.8569。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路野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财经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近期限电停产等成为了市场各方面关注的焦点。在今年上半年双控目标完成情况出炉之后呢，各地更加的加快了步伐，推进能耗双控举措。近期多地能耗双控趋严，纺织、钢铁等行业企业出现了限产停产的现象。而近日呢，不仅工业用电，连民间用电也被拉闸了，甚至呢，沈阳限电之后红绿灯停电引发了拥堵，东三省用电高峰拉闸限电刷屏了微博热搜。 由于煤价高位运行，电煤紧缺，东北地区出现用电供需紧张局面。9月23号以来，东北多地发布限电通知。昨天，辽宁召开电力保障工作会议，会议指出，7月份以来，由于发电能力大幅下降，辽宁省电力短缺。9月23号到25号，电力供应缺口进一步增加至严重级别。为防止全电网崩溃，东北电网调度部门直接下达指令，执行电网事故拉闸限电，用电影响范围扩大到居民和非实施有序用电措施企业。 昨晚，国家电网客服工作人员称，东北地区之前已经对非居民执行了有序用电，但是在执行后仍存在电力缺口，才采取了对居民限电的措施。电力供需紧张情况缓解之后，会优先恢复居民用电。 当前，随着多地能耗双控政策的升级，已经有16个省份出台了力度不等的限电措施，10多家 A 股上市公司受影响。力度较小的四川要求暂停非必要性生产照明办公负荷，而力度较大的宁夏则要求高耗能企业停限产1个月。 事实上呢，今年上半年，国家发改委印发2021年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其中有12个地区上半年双控目标没能够完成，能耗出现不降反升的局面，主要原因就是重点用能企业无序用能、违规用能。随着年终大考的逼近，被点名地区要想扭转局面、加速整改，对产业园区和行业限产停工、拉闸限电。 对此有评论称，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硬仗，与之直接相关的能耗双控是考试中一道分值极高的大题，要答好这道题靠的是一步一个脚印，久久为功，尤其是注重功在平时，有规划、有节奏，少干临时抱佛脚的蠢事。 再来关注一周财经热点，我们关注近日国家再次提示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证监会零容忍打击恶意操纵市场行为，2021中国企业500强榜单出炉等等方面内容。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5号，在2021中关村论坛多层次资本市场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分论坛上，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港交所集体发声，全力支持北交所建设。据了解，自从宣布设立北交所以来，精选层股票价格平均增长了34%。24号，国家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将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明确为非法金融活动，而且境外虚拟币交易所向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被划为非法金融活动，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受此影响，加密货币集体跳水，比特币24小时跌幅3%，以太坊24小时跌幅近7%。证监会24号通报了相关人员恶意操纵南岭明报、金创集团、浩智机电等股票价格案，其中曾举报他人市场操纵、自诩为打击为市值管理的投资人叶飞涉事其中。叶飞日前已被公安机关抓捕归案。证监会将进一步构建全方位监控、高效率查办、多部门协作、立体式追责的综合执法体系，依法从严打击以市值管理为名行操纵市场之实的违法违规行为。25号，2021中国企业500强榜单出炉，千亿俱乐部企业增加到了222家，前10名的分别为国家电网、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5号，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揭晓，500强中13家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000亿元，华为、京东、恒利荣登前3名。到24号，沪深两市成交额已经连续45个交易日超过1万亿元，创 A 股历史纪录。在6年前的2015年5月8号到7月8号，两市曾连续43个交易日成交额超过1万亿元。好了，以上就是一周财经热点关注。 财经资讯，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央行。根据央行网站消息，为维护季末流动性平稳，昨天央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1000亿元14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为2.35%，因有500亿元逆回购到期，所以当天实现净投放500亿元。 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此前表示，今后几个月流动性供求将会保持基本平衡，不会出现大的缺口和大的波动，对于财政收支、政府债券发行缴款等因素对流动性产生的阶段性扰动，央行有充足的工具予以平滑。市场不以简单根据银行体系流动性或者是超额准备金率判断流动性松紧程度，判断流动性最重要的指标是观察市场利率。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残疾人权益、共享幸福美好生活有关情况。中国残联副主席陈凯介绍，截至十三五末，经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710万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摆脱绝对贫困，107.5万残疾人得到特困人员救助供养，1000多万残疾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1200多万困难残疾人领取生活补贴，1400多万重度残疾人得到护理补贴。 贫困地区困难残疾人家庭都拥有了安全住房。脱贫攻坚期间，全国42.9万户建档立卡残疾人家庭改造了住房、房屋，住进了安全住房。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斗当中，残疾人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得到最大限度保护，各级残疾人服务机构做到了零感染。 残疾人发展权得到更好实现，一是残疾人就业状况稳定提升，十三五时期新增城乡就业残疾人180.8万人，2020年持证残疾人新增就业38万人，残疾人的就业规模达到862万人。二是残疾人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残疾人康复条件明显改善，96.7万人次残疾儿童得到康复救助，5.8万名残疾学生进入高等院校就读，每年10000残疾人进入大学就书。 陈凯表示，残疾人是特殊困难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人社部会同中国残联等部门贯彻“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持续加大残疾人就业帮扶力度，努力打造政策扶持、技能培训、就业服务、权益维护为一体的残疾人就业保障体系。 接下来我们再来跟进另外一个热点话题。昨天，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发布通报说，近日发现有网民投诉江南布衣服饰有限公司生产的童装印有不当图案。对此，西湖区相关部门已经约谈这家企业，责成企业立即下架涉事童装以及同类型款式服装，对已售涉事童装做无理由退货处理，同时呢，成立调查组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并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此前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在江南布衣的童装衬衣上发现了“欢迎来到地狱，让我摸摸你”等英文字样，以及一些令人不适的图案，比如说怪异的兔子身上插满剑、断手等等。从图片来看呢，这件衣服品牌正是江南布衣旗下的童装品牌。 对此，这家童装品牌发文道歉，说已经第一时间全面下架所涉商品系列，撤销相关宣发物料，并成立专项小组启动自查。同时，公司已经开放消费者退货渠道，已购相关下架商品的消费者可以去原渠道购买的渠道来进行退货。 财经资讯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全球消费市场。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全球供应链受到这个持续影响，物价飙升、生产中断、收货延迟等等。近日，美国肯德基爆出鸡肉产品供应不足的消息。事实上呢，无机可查的不只是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等许多知名的快餐连锁企业都面临着原材料供应短缺的问题。 近期，美国肯德基表示，因无骨鸡肉供应不足，决定暂时取消这件产品的广告宣传。此外呢，以炸鸡翅闻名全美的快餐店 Wingstop 近日呢，因为鸡翅大量缺货而不得已开发新的鸡腿产品来做替代。 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份禽类供应量同比减少20%，牛肉储备同比下降7.7%。猪胸肉储备同比减少44%，降到201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宋华介绍，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基本上耗尽了美国所有肉类的储备，供应链的中断就导致这种肉类的供应商对价格的操纵。 而一边是餐厅超市食材严重短缺，另外一边呢，在农产品的生产端，英国的十万头生猪就要面临被焚毁的命运。为什么看似如此矛盾的场景正在同时上演呢？英国每周有20万头生猪被送到屠宰场，如果不能及时屠宰啊，就只能销毁，因为生猪饲养的成本很高。但目前英国屠夫缺口巨大，约占15%，屠夫危机如果无法解决，近10万头活猪将惨遭被焚毁的命运。 那食品供应链的困局只是全球各个产业链问题的冰山一角。目前来看呢，家具零售巨头宜家旗下多数的产品面临着极度短缺的情况。为了保证供应链安全，宜家采购专属集装箱，租用专属的货船，以应对不断高涨的海运价格。此外，北美前三大进口商之一的家得宝、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电商巨头亚马逊等也都纷纷采取类似措施，包船包仓，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欧美销售旺季。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进入前沿科技，我们先来关注昨天国家航天局引力波研究中心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揭牌成立。该中心依托中山大学建设和运行，旨在推动我国空间引力波探测重大科技攻关稳步实施，加快航天领域科技自立自强步伐，助力我国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迈进。 国家航天局引力波研究中心将面向国家航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基于引力实验和引力波探测领域坚实的研究基础，系统开展引力波前沿科学研究，发展系列试验卫星平台和探测载荷技术，组织国内力量共同推进我国空间引力波探测，加快推进航天科技领域的基础研究创新和战略性技术创新，为我国在国际前沿科技领域发展创造积累有利条件和资源。 空间引力波探测作为重要研究领域，我国从本世纪初开始布局关键技术攻关。2014年，中山大学罗俊院士团队提出天琴计划，计划到2035年前后建成中国的空间引力波探测天文台，开展空间基础科学前沿研究。 最近呢，北京的气温下降，早晚的寒意更浓，换季时节生病的孩子多了，那如何提高孩子抵抗力呢？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换季时为什么孩子容易生病？首先是由于气温变化大，入秋后光照时间慢慢减少，昼夜温差大，如果孩子白天穿得轻薄，到了晚上就会容易着凉，空气干燥也就进入到细菌病毒的活跃期，同时换季时孩子抵抗力容易下降，因此这时候感染生病的几率会呈直线上升。预防生病最重要的就是提高抵抗力。如何提高抵抗力呢？首先要注意补充营养，孩子每天摄入的食物必须营养均衡，五谷类、肉蛋类、蔬菜瓜果类、奶制品缺一不可，定期运动也必不可少，家长要多带孩子去人少的地方运动，不仅有利于促进孩子的骨骼肌肉发育，还能提升抵抗力。另外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在睡眠时人体会产生一种称为胞壁酸的睡眠因子，这个因子可以促使白血球增多，巨噬细胞活跃，肝脏解毒能力增强，从而将入侵的细菌和病毒消灭。最后是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家长要督促孩子勤洗手，多消毒，避免细菌直接进入到口鼻眼中引发感染。换季时节天气忽冷忽热，家长要注意观察孩子的冷热反应，给孩子换上薄厚适宜的衣服，换季压箱底的衣服在穿之前要先晒一晒，利用阳光照射给衣服除湿除菌，避免造成孩子的皮肤问题。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好，下面请听医保天天谈。 医保天天谈。 好，欢迎收听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生育保险是社会保险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职工因怀孕、生育或实施计划生育手术导致劳动暂时中断给予必要经济补偿和医疗保障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2005年，本市建立了生育保险制度，目前已将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全部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 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印发关于调整本市职工生育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自2020年5月1号起，北京市调整生育保险医疗费用支付标准，进一步保障好参保职工生育的基本医疗需求。 调整生育医疗费用待遇，包括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和计划生育手术等项目。 问题一，产前检查支付标准是多少？自确定妊娠至终止妊娠发生的产前检查费用，按限额标准支付3000元，低于限额标准的按实际发生的费用支付，高于限额标准的按限额标准支付。 问题二，住院分娩定额支付标准是多少？一，自然分娩的医疗费，3级医院5000元，2级医院4800元，1级医院4750元。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阴道试产，且采取椎管内分娩镇痛，定额支付标准在各级医院自然分娩定额标准的基础上分别增加1000元。 二，人工干预分娩的医疗费，3级医院5200元，2级医院5000元，1级医院4950元。 三，剖宫产手术的医疗费，3级医院5800元，2级医院5600元，1级医院5550元。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百安居十一黄金周优惠再升级，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再叠加大额满减，新家装更享多重惊喜，详情店内。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588。 老李，你装修这民宿得花不少钱吧？ 不用担心，我有邮储银行民宿升级贷，它额度高，期限长，利率低，专为民宿老板纾难解困，您也快去试试吧，详询95580。 国庆小长假来金源新椰商贸，感受不一样的快乐。国风、解压、奇幻、飞行等多家沉浸体验馆等你打卡，近10家人气网红水吧新品上柜，更有数十家品牌应季服饰限时折扣，快来体验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今天是闺女儿上学第一天，咱俩又能下早班，真是太巧了。 是啊，咱一定得第一时间接着孩子。 哎，不急不急，哎，这会儿路上人多，咱慢慢开。 哎哎哎， 请大家安全有序的过马路，注意点来往的车辆。哎呀，那位同学别再玩手机了，赶紧的快走一步。文明于心，礼让于行，我是北京榜样，北京市公共文明引导员刘金平。斑马线前慢一步，过马路时快一步，交通安全一大步。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哎，汽车有着弯，哎，赶车，安全，赶车，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来，直接给老绿灯，注意安全。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现在车停在方向盘该去哪？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上的8:32，这里是由于浩和李玲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十一假期即将来临，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昨天在地坛公园开展了全市文明游园宣传活动，并对不文明游园行为进行了劝阻。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上午9点半，市园林绿化局、市公安局、市城管执法局的工作人员在地坛公园南门内向游客发放文明游园宣传品，对不文明游园行为进行劝阻。虽说下着蒙蒙细雨，但是不少游客在排队领取文明游园、古树名木等的相关宣传品，听取工作人员的讲解。 咱们在享受这个美好生态、和谐家园的同时，更应该每个人去身体力行的去保护这个环境，让这个环境延续下去。 北京市绿色使者志愿服务总队的十几名队员身穿白绿相间的统一服装，也在现场分发宣传材料，为市民讲解宣传。总队长刘建华告诉记者， 在十一期间呢，我们大约有100多人在各大公园进行文明游园宣传活动，劝阻不文明行为。通过我们的付出，赢得了公园很好的一个游园的环境，我们也感到很高兴。 去年4月，市园林绿化局、市文旅局、市城管执法局等六部门联合在全市公园开展为期3年的不文明游园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一年多来，全市公园累计劝阻各类不文明行为78.9万多次，主要以采挖野菜果实、践踏草坪、攀折花木、随地吐痰等情况为主。经过大力整治，不文明游园行为比行动初期已经下降 35.8%。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园管理处副处长刘静说， 我们预计今年国庆期间全市公园将迎来一个客流高峰，市园林绿化局将协同城管、公安、文旅等相关部门在公园中加大执法力度，对不文明行为坚决曝光。 一年多的整治行动，全市公园联合属地公安部门执法500多次，联合城管部门执法900多次，同时联合文旅部门将27人纳入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市城管执法局专业执法指导处副处长蒋建平介绍， 节日期间，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将全力保障公园执法，依法查处践踏草木、攀花折枝、乱坑乱画等不文明行为，特别是对屡教不改、屡劝不止的，我们要加强执法守法，严重的我们还想移交公安机关。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全市公园还将疫情防控作为文明游园整治的重点内容，将不戴口罩、扎堆聚集、不守秩序、倒卖门票4种不文明行为列为重点整治对象，加大劝阻提醒力度。 9月25号，一位女网友在微博上发文，记述了自己在环球影城游玩期间疑似被影城一男员工偷拍裙底的经历。这名游客表示，9月23号，自己和朋友共5男5女2男到环球影城游玩，下午6点左右呢，在侏罗纪的餐厅门口，一名男性工作人员站在他的身后半掀他的裙子，并用手机偷拍裙底。他们发现之后将这名男子控制并报警，北京警方对该男子处以10天拘留处罚。 对此，北京环球影城昨天回应，对于游客遭遇偷拍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怒，并表示深深的歉意，将尽最大努力为其提供后续帮助。 目前北京环球影城已经终止与这名涉事员工的劳动合同，予以辞退，支持警方相关的处理决定，并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积极配合相关调查。此外呢，加强园区保安及运营工作，坚决地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确保每一位游客在北京环球度假区拥有安全的体验。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旅游资讯已经多次报道了有关北京环球影城的一些算是不良现象吧，有的是跟这个景区的员工有关的，有的是黑导游，还有的也是游客的一些不文明游园的行为。那么国庆假期呢，我们北京会作为一个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迎来大量的游客，那大家肯定都会大量的选择到北京环球度假区去体验，所以这个时候因为人多，不可避免可能会有一些事情，但是呢，也更考验相关的管理还有游客的自觉，希望我们都能够展示好的北京形象，迎接大量的游客。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好，文化方面呢，我们先来关注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消息。9月25号，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市场签约仪式如期举行，现场宣布今年共有44个重点项目，39家企业在北京市场签约发布，总金额达到352.23亿元，同比增长约6%，再次突破纪录。 北京市场是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重要板块，签约仪式呢一直以来都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签约的项目囊括电影项目、影视产业基金、电影系列衍生业务等电影产业链各环节。今年共有39家企业和机构进行了重点项目的签约。 电影方面，电影《长津湖》近日在北京举办首映礼，影片预售总票房突破5000万。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给我狠狠地打！ 今晚最低温度会降到多少？ 电影《长津湖》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极寒严酷环境下坚守阵地、奋勇杀敌，为长津湖战役胜利做出重要贡献的感人故事。观众在看完首映后说， 就是一个词，震撼，不愧是大片嘛，是效果很好，然后整个的那个雪的声音、火焰的声音都让我全都起鸡皮疙瘩了， 非常感动。我们的美好生活是他们以鲜血、以自己的躯体构建出来的。青年人多来观看这样的影片的话，其实会把自己的格局打开，更加的有家国情怀。 大家好，我是吴京。这部电影是我一辈子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深深的印在我脑海里，会影响我的一生。 映后见面会上，导演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主演吴京、易烊千玺等人和观众进行交流。陈凯歌说， 今天确实挺激动的，回想起那些拍摄的日日夜夜，从南方到北方，从温暖的秋天一直到严寒的冬日，不眠不休想把场景拍好。 影片中雷公的扮演者胡军让很多观众印象深刻，他说自己的父亲也参加过抗美援朝，希望通过电影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我们小时候在广场放那个电影，搬着小马扎看着山岗岭英雄儿女，然后现在呢又有机会我们自己可以去演，特别有意义，也作为一个演员能够参演这部电影是责无旁贷。 截至9月25号，长津湖预售总票房超过5000万，电影将于9月30号正式上映。 演出方面，咱们来为您介绍一个陈佩斯主创的舞台剧，叫《惊梦》，它是由陈佩斯、刘天池、乌刚等主演，同时呢，也是陈佩斯与他的儿子陈大愚父子首度同台制作。而为了完满的呈现昆曲的艺术魅力呢，剧组还特意的邀请到昆曲大师入组教习唱腔。下面咱们一块来听一听陈佩斯对这部戏剧的介绍。 昆曲我真的过去只是听过一些片段， 这次也是恶补了一下。我们昆曲请的是中国戏曲学院的王小燕教授，他京剧唱得也好，昆曲唱得更好，在我们创作的同时也在学习，不断的学习去感受它、领悟它和把它怎么画在我们的这个新戏里边，也都是一个挑战。服装道具的规模大，两军嘛，你要把它又是在战争当中，这每个人都得两套三套的，本来演员就多，他要还原一个历史的一个进程，他有很多细节的地方你必须要再现它才行，要不然它就不真实，真实又会给演员很大的表演上的支撑， 明白？ 还有给那个观众能相信你这个故事是真的，他能相信你啊，所以我们就对那个道具要求特别的求真啊。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戏呢，讲述的是昆曲戏班在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中艰难求生的故事。这部戏会在双11啊，11月11号在国家大剧院的歌剧厅进行首演，之后会开展全国巡演。 好，北京时间的8:41，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 下面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63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八里庄首开寸草养老照料中心的社工邢雪。2021年全国100名失智照护师论文大赛3等奖获得者，1996年出生。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83年，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展开。目光投向1983年。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肯定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同年，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发出，到1984年底，实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至此不复存在。这是农村经济和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 农村改革带来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一大批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开始从事工业、商业、服务业。 刚才钟副不是问我有什么打算吗？行，那我也说说我的想法。我的打算就是，咱们小雷家不能再这么穷了。 嗯，不能再这么穷了， 坐下来。 哎，不行，来，干了啊， 干！ 抵制单干风的标语，咱们村有很多老人特别担心，说这要是咱没搞好，可能还不如先前呢。 东宝，你是把这事儿想得太简单了。我真服你们几个，就光能看见那不好的，就不能看见那好的。我们现在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你们怎么就知道他们不同意呢？我干这事儿，那是为了小雷家好的，你怕什么？啊？但是我们又不是头一遭，人家安徽都已经发报纸、发报道了，这一个个的都有点出息吧？想不想富？想不想娶媳妇儿？那不得了吗？ 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小雷家再穷也不过就是这样了，只要你们加把子力气，肯定就能富起来。 村办工厂想生产电线，恕我直言，可没那么容易啊。 那肯定没有那么容易啊。不过您随便问一问，这几年我们小雷家自己办的砖厂、预制品厂，我们还有自己的建筑队。如果我们电线厂的电线质量有问题，我也不敢跟您张这张嘴。 其实叶工已经跟我说了这些情况了，所以我很佩服你，你能带领一个贫穷落后的大队富裕起来，这一点很不容易啊。 你们不仅没走错，还走对了路。 县委会议决定要把你们小雷家树立成为典型，今后能飞多高飞多远，就看这翅膀有多硬。 到1987年，乡镇企业产值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这是农村经济的一个历史性变化。在农村改革的推动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在全国推开。1984年，中共12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城市改革进一步推进。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活力，其中一项措施是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对责权和奖惩作出明确规定。与此同时，教育体制改革也正式启动。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各方面改革的陆续铺开，冲击着僵化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渐渐出现了农村和城市改革和发展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 2021北京榜样大型人物评选活动本周人物榜今天发布，一起来认识他们。 2021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 香山革命纪念馆红色历史讲解员群体是一支以90后为主体的7人讲解员队伍，平均年龄不到28岁。他们精读相关书籍，熟练背诵30000字讲解词，熟悉每件文物来历，通过担任活动主持人等多种方式实践锻炼，还组建培训了一支有120多名志愿者的后备队伍。疫情期间，他们直播探馆，开设云课堂，已成为复合型专家型讲解团队。自2019年9月13号开馆后，完成近900次重要任务，接待近90万观众。 傅勇，男，1982年8月出生，北京空港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总运行控制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疫情突发后，傅勇在抗疫一线防控监督检查近100次，2020年6月调任现职，他手抓正点率，延误率同比下降30.19%。面对课改或需求， 他三天内拿出方案，协助培训取得授权。至今年六月底，已保障41个国家72条航线防疫物资包机2369架次，保障客改货航班7022架次，为全球抗疫搭建了坚实的空中桥梁。 王广发，男，1957年10月出生，北京法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王府学校校长。王广发鼓励军人学科技文化，校图书馆、运动场等常年向军人开放。从1999年起，他持续在武警北京总队4支队设立英雄奖励基金。2019年起，每年提供100万元支持部队各项建设。2012年，他启动星火燎原计划，先后为井冈山、延安、六盘水等老区捐资修建卫星教室。2020年，为凉山州师范高校开设远程同步互动卫星课堂。 陈珊珊，女，1988年1月出生，大兴区安定镇珊珊家老井头农家院，大美安定古树品牌创始人。陈珊珊成功研制出春色满园桑叶宴和金霜桑叶手工茶，收购了3个村的桑叶，帮村民增收25万多元。他注册商标，成立合作社，研制出古桑田园机、桑叶面条等特色产品，通过整合樱桃园散养鸡等农户资源，帮榛子农户打造产品共同致富，还利用网络直播亲子游等活动，使安定镇非遗、旅游、农产品知名度大增。 鲁桂兰，女，1939年4月出生，怀柔区龙山街道西园社区居民。当年修建密云水库，因成绩突出获全国38红旗手的鲁桂兰，自1990年起为孤老残疾人义务理发，对不能自理的孙老太太坚持服务上门。耄耋的他对网上点餐、拍视频等时尚驾轻就熟，帮邻居网购有求必应。学书法后，他不畏严寒，站着写100多个福字赠送居民。在社区庆建党百年诗歌朗诵决赛获1等奖的他，多次到敬老院慰问演出。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好，接下来庆祝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马瑜生于1932年，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返聘专家。他德高技深，爱岗敬业，医者情怀令人感佩。他年近90岁，依然坚持出诊。他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结核病领域的旗帜。来听由记者康立波为您采制的耄耋大医。 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医者的责任能够让医患关系和谐，那就是你耐心责任性强，那个以诚相待。另外我觉得这个大夫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记者见到了马瑜这位业内知名的返聘专家。马瑜生于1932年，1955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原中央结核病研究所工作，他至今仍记得下乡给村民筛查结核病的场景。 其实这样子，因为按理说我们是临床大夫，但是那个时候中国有一个宏大的规划，就是结核病不能够让病人来找我们看病才能发现结核。后来就有一个阶段，就是要做普查，到处去把，所以我们那个搞流行病学的那些专家们，到处去全国普查去。放射科的技术员带着机器下去了，然后呢我们也就跟着一起去做透视去了。有一次就派到平谷， 是 那个叫土谷子，是个山呢、他们有些老乡都一辈子没下过山，毛驴驮着这个小机器这么爬山、我们这帮人真是也是够辛苦的。 就跟最初的工作状态一样，在多年的工作中，马瑜始终保持着悬壶济世的初心，尽心尽力为患者诊治。 我觉得这个对结核病我们很了解，但是对所有的病做大夫，我觉得我总觉得这个医生这个职业，他就是面对着有痛苦的病人，所以我对病人我觉得是抱着很高的同情心。而且我觉得所谓叫医生，